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话剧《长子》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在上半部分当中，大学生瓦廖贾和他的朋友谢米尔为了在寒夜中找个地方栖身，对一个陌生的老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说瓦廖贾是老人20多年前的一个私生子。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第二天早晨，娜塔莎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瓦辛卡从他面前走过，小伙子好像意识到了应该维护一下自己的尊严，于是昂着脑袋吹着口哨，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可他自己很清楚，这只不过是装出来的。他心里是多么渴望跟他说上几句话呀。这时娜塔莎果真叫住了他。 瓦辛卡，瓦辛卡，瓦辛卡，到我这儿来，让我揍你一顿，就为了昨天的事儿。 为了达到目的，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过来吧，别怕。 你的心情很好是吗？想玩玩？耗子的角色我是再也不想充当了。 过来吧，小傻瓜。 好吧，我来了，你可以把我当早点吃掉，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了好了，愿意陪我去看电影吗？ 真的吗？什么时候？ 都在演什么片子？有什么像样的没有？ 有啊，意大利的片子就在这附近演。 讲什么事儿的？ 叫做《意大利式离婚》。 讲离婚的？ 嗯， 过不去。 哼， 离婚的事儿在工作单位已经使我厌烦了，天天都有离婚。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说什么？说什么？ 我看够了，也听够了。 啊，那还有一部，也是讲离婚的，《幸福之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他说一个女人离开了她的坏丈夫，到好丈夫那儿去。 哦，那只不过呀，是她自己这么觉得而已。还有什么？就这些？ 就这些。 那还是意大利式的好。 我去买票吗？ 去吧，好人去吧。 每一场 随你的便， 随便哪一场吧。那就每一场都看，所有的场次都看，把以后40年的电影都看完。 这毛头小子疯疯癫癫的。 瓦辛卡欣喜若狂地跑去买电影票了。此时，也对娜塔莎很感兴趣的谢米尔出现了。 你好。 你好。 我不妨碍您吧？ 啊，不妨碍。 那大傻，那大傻，那大傻，我叫谢面。 这名字不难听。您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 的？ 我早就在观察您了。 是吗？ 准确点说，我是在欣赏您。 还有，您是在哪儿见过我吧？ 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 那好，还是我自己跟您说吧。 哎，怎么您看见过我吗？ 您是在哪儿打离婚的？ 啊？ 我是问您是在哪个法院打离婚的？ 看您说的没那回事儿。我从来就不把国家的事儿缠入自己的私事当中。 我在法院工作。 啊？ 当书记员。 哦， 我们便是在那儿见过面吧？ 真幸运，没在那儿见过面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所有的男人都到我们法院去过。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个好姑娘是不应该干那么脏的工作的啊。哎，这是您的房子吗？ 我的。 我知道您是一个人生活。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您为什么 一个人生活？我喜欢这样就这样生活。您怎么不满意呢？ 没那回事儿，多浪漫啊。我可以进去玩玩吗？ 根据什么？ 您不喜欢我吗？ 您还可以。 哎， 您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无赖。 无赖？无赖哪儿呢？不弄死他，无赖。不过，无赖也是需要爱情的嘛。 看吧，这世界一分为二，跟无赖和未婚夫两类。跟未婚夫在一起嘛，枯燥无味，无赖在一起嘛，眼泪汪汪，怎么生活呀？ 您晚上有什么活动吗？ 看电影。 看电影，不错，不过换个时间，将来再看吧。 为什么？ 为什么？我想了解您一下，看您过得怎么样。 妮娜要带瓦廖贾去见她做军人的未婚夫，两人有说有笑的从屋里走出来。 不不，你还是一个人去吧，我还是跟父亲一起去，我去听听音乐，布廖子呀，格林卡呀。 我呀，劝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哎呀，什么布廖子你也听不到。 怎么？父亲他说的。 他已经有半年多不在乐团工作了。 哦，那他在哪儿工作呀？啊？ 他呀，先在电影院，后来在工人俱乐部，在那儿伴舞。 是吗？ 哎，注意啊，他不应该知道你了解这件事儿。 知道了。 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了。 哦。 只有我把辛卡和他做出样子，好像啊，他还在交响乐队演出。这可是我们的家庭秘密。 明白。 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呀，总是叫他傻大哥 啊，就大， 他就这么称呼他。你好，傻大哥。 啊， 你要明白，傻大哥，嗯，傻大哥，你考虑考虑自己吧。 啊， 你有家庭啊，傻大哥。 对呀。 再见，傻大哥。 啊， 他说的对，爸爸呀，总是不会保护自己。 嗯， 还有，他喜欢喝酒，所以到了秋天，乐队裁员。那自然是 他说他自己在写音乐。 那当然了。 什么音乐呢？ 音乐嘛。 啊， 惊人的音乐。 哦， 哎，不知是清唱剧还是颂歌，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打我记事儿起啊，他就一直在写这部清唱剧了。 我想快写完了吧。 快着呢，他已经写了整整一页。 啊，一页？ 唯一的一页。 这 只有一次 啊，他把它转到了第二页。那还是去年的事儿，可现在啊，他又在写第一页了。 是啊，他凭良心干活。 他神经不正常。 哎，也许音乐这玩意儿就得这么写。 你的议论很像他。 啊， 不过还是很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可惜和你们分别。我一点也闹不明白，我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走，可现在还剩几天了。 哦，当然，和马西克分别也很可惜，还有和你，哥哥，你是流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早先不来呢？ 可是你知道我 早来该多好啊，带我去看电影，陪我去参加舞会，护着我，教我点学问。 啊， 这下可好，忽然来了，像故意似的，最后一天来，你这不干，你简直就是卑鄙。 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你愿意的话，留下来吧。我的意思是晚几天走。 为什么？ 就是我们去看看电影啊，跳跳舞啊。 那你明天不是还要走吗？ 我嘛，我会回来的。 不，一切都已经决定了。 你跟他在哪见面？ 啊，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市中心。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先去看电影，8点左右我们回来。哎，要是你愿意的话，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去那儿干什么？不，晚上再和你的飞行员见面吧。 我希望你会喜欢他的。他是个好人，他对我很好。啊，不，你别有其他想法。别人也很喜欢我，是我自己选中了他。 为什么？他比别人都好。 他爱我。啊，不，你知道，恋爱归恋爱，可是在生活中总是希望能一劳永逸。 我明白。 你又明白什么了？ 从房子里传出了娜塔莎的笑声，这笑声又惹恼了妮娜。 太过分了，不知道又把谁给勾引上来。 哎，你对他太严厉了。他是个可爱的姑娘。 哈，你怎么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认识她呀。 你认识她？ 昨天晚上在找你们住处的时候，我同她谈过话。 原来这样。 啊，我喜欢她。 你喜欢她？ 怎么？ 啊，她？ 为什么不？她是个好姑娘吗？ 她是个老太婆。 哎，秀发飘飘。哎，我喜欢一头漂亮的头发。 她的头发。 啊，假！哎，你看，朝气勃勃的，我爱朝气勃勃的姑娘，我大概追求她呢啊！ 赶紧， 听我说，你这可有点像吃醋。 我吃醋？ 啊？ 我就是吃醋，难道妹妹就不能吃哥哥的醋了吗？ 什么妹妹不妹妹？妹妹吃哥哥的醋，这合情合理。比如说在高加索那里要动刀子呢。好吧，你该走了，不然要迟到了。 是啊，我早就该走了。听我说，哥哥，在高加索有没有妹妹爱上哥哥的事儿？ 啊？爱上？没有过。 你说什么？ 我可是不可能啊。 不可能。 我看着不行。 不行。我这太可惜了。听我说，跟你在一起啊不寂寞。 跟我在一起从来不会寂寞的。 我真该走了。2点钟左右把爸爸叫醒，看好瓦辛卡，可别让他跑了啊！ 跑不了，我们谈妥了。 祝你幸福，哥哥。啊，你最好别同那个女人来往，好吗？ 好吧。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哥哥。 永别了，妹妹。 谢喵儿好像已经成功地接近了漂亮女人娜塔莎。 一旦阳光泛出了， 好了。 那说好了，10点钟。 10点钟。 从娜塔莎的房子出来后，谢喵儿一眼看见了正在院子里，好像有些心神不宁的瓦廖加。 萨拉巴诺夫先生， 生活在沸腾啊！ 怎么了？听见没有？ 听见了。 哎，发什么愁啊？哎，你在这是穷亲戚呢还是儿子呀？ 哎，你不觉得咱们在这儿玩得太久了吗？ 没有，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哎， 嗯，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什么事情？ 恋爱。 没那回事啊。 你别编造啊，以为我看不见。那俩人感兴趣都已经到了简直发疯的地步。 别胡扯了，他要出嫁，这就是全部兴趣。哎，咱们在这儿玩得很高兴，很快活，不能长久。我们准备吧。 上哪儿？ 回家。 我十点钟还有个约会呢。 约会？哎呀，为了这个女人，小家伙成什么样子了？你没看见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装蒜，什么约会不成？告别吧。 不去不去，我总不能欺骗个女人吧？啊。 你可以欺骗他，跟他告别吧，对他说，一旦树梢泛出银色的月光啊，你就一个人此地了。 这为什么？好，我理解你有个种种计划，可是我一无所知啊，我为什么要吃苦？你说清楚，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把我蒙在鼓里，你这事儿干得很不漂亮，是朋友就不这样干。 既然咱们是朋友，我就当朋友来求你，咱们走吧。啊，你自己说是我朋友的， 是朋友，但是不能让我当驴当马吧？啊，跟妹妹谈不行，跟另外一个女人谈也不行，我活不活了？ 就是说，如果你再去敲这个门，你就没什么好结果。 哎， 刘伞， 我不留下来，我走。啊，行了，你玩真的，行了，真拿你没办法。 走， 好吧，我去拿吉他琴，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还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家伙把新卡兴高采烈地买票回来了。 什么事儿啊？ 谈妥了吗？ 铁打的。 那就好，我嘛必须走，也许就是今天。你嘛？ 我留下来，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变动。 那当然了，你是一个坚强的小伙子。 好了，你去。 是。 瓦辛卡迫不及待地来到娜达莎家报道。 一个在这儿，还有一个在那儿。 把这颗给我。干什么呢？ 不，没什么，我在烧一封信。 把上衣给我。 小家伙，温柔起来了。 原谅我吧，我都会过去的。 拿着，当这颗扣子掉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忘了我的。 哎， 对了，你买的电影票是哪一场的？ 最后一场十点的，怎么了？ 十点的啊！你疯了？ 你不是说随便哪一场吗？ 就是不能看十点的。 可你说过。 哎呀，新卡，亲爱的，十点钟不行， 随便哪一场你自己说的。 十点钟那一场啊，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不能去，就是这回事儿。 你为什么不能去？ 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好了好了，快去换票吧。要是你还想陪我看电影的话。 为什么？我应当知道。 应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什么都要知道吗？还有，不许这样看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有约会 啊？你怎么检察官？不许这样看着我！谁告诉你可以这样看着我的？ 你有约会？ 有约会？你猜什么？那又怎么样？ 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这样做了。当你出去的时候，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 什么？ 对你说，叫你停止审问。 我说有什么变化？ 我看上了一个小伙子，叫你知道全部的实情。 那小伙子在哪？他在哪儿？ 这是我烦透了。 害人精！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是我可怜你，我可怜你的父亲。 这与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当然与你的父亲有关系了。他昨天夜里来给你做媒了。 你撒谎！ 这是什么样的一家人呢？竟然替你这个白痴做媒，真想不出来。 我他妈杀了你！ 你？吓了我一跳。你就是连一只苍蝇也不会欺负的，没本事。完了，孩子，戏演完了，在你没有挨揍以前滚吧，别跟这儿犯傻了。 一盆冷水浇下来，瓦辛卡顿时由幸福的天堂落入了痛苦的深渊。前后还不到一小时，一切就完全变了样。 小兄弟，怎么了？谁欺负你？他？ 哎，伙计，我给你出点什么主意啊？ 爱上一个姑娘，她跟你开玩笑，这是正常现象啊。 试一试， 从现在起你甭搭理他，你看他能怎么着。 你在胡扯些什么？你看你闯祸，这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溜吧，这都备好了。陆家，他在收拾背包。 可怜的老萨拉法诺夫，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这么令他措手不及。面对着这样的儿女，他该怎么办呢？ 伤过的心，我们没有这规矩，哥爱妹妹不允许，哥爱妹妹不允许。 住嘴！ 他早就入梦乡了。 没有问题，就在这儿，他在瞧着天花板呢，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也许啊，他早就死喽。 伙计，在那儿干什么呢？有什么好看的？ 毫无用处。 哎，你说你啊，明明爱着妹妹，还在这儿看着地。哼！哎，那小伙子将来会成为你什么人呢？也许是妹夫， 类似这样。 对，是妹夫。他是干什么的？ 军校学员，政治和战斗训练的优秀生。 哎，我说，啊，也许现在你赶快离开。省得一会儿挨打。 哎呀，我理解你想跟妹妹见一面的愿望啊， 这与你无关。 哎，那学员呢？到时候啊，这老大爷再凑上一折，嘿，你们可就有好戏看喽。 那我他妈在这儿干嘛呀？ 哎，你可以去看电影，票在这儿，他把票扔了。 真的 啊？ 这家子是怪事真多啊，考虑一下。 哎。你和那个女的谈过了没有？ 哎啊，谈。哎，这老大爷还有年轻的时候呢。 哎呀，你们之间肯定不成，你告诉他没有？ 没有，我还没有见到他呢。 跟你说，跟这个女人打交道，最主要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女人啊。 这个女人我不要了啊。哎，我太高尚了吧啊。 请进，门开着。 来的这位是妮娜穿军装的男友。 啊，晚上好，同志们。 晚上好。 请问，这是萨拉法诺夫家吗？ 啊，是啊。 哦，那妮娜在吗？ 哦，来来来， 她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见鬼！我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在食品店走散了。 第一次来这里？ 是第一次，完全正确， 方向抓准了。 那当然，地方都熟悉。 啊，小伙子们，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怎么样？ 好啊。 你哈耶 弗拉基米尔。 哦，原来就是你呀。 啊 啊，我都知道，很同情，很高兴。 谢谢关照。 你嗨呀， 原来就是你呀。 谢沃斯基央诺夫前面巴拉莫诺维奇。 巴拉莫诺维奇。 是的。 哦，您是喜剧演员 啊？你这是说谁呢？啊， 演员同志。 士兵同志。 哦，我十点半必须赶回营房去。咱们呢？咱们是喝一杯还是等妮娜？ 那就喝一杯吧。 啊，爸爸在哪儿？你叫谁爸爸？怎么是谁？ 当然是妮娜的父亲了。 哦，也是你的父亲吗？ 啊，你还不认识他，怎么就叫他爸爸了？不过他上班去了。 您请坐吧。啊， 哎，干嘛你总是用您？ 哎，那您为什么要用你啊？这对于我和我的朋友来说可太伤体面了啊。 小伙子们，我们搞什么形式主义啊？啊，这种等级观念已经让我厌烦透顶了。 哦， 来，咱们简单一点，干一杯。 这士兵就是士兵啊，本性难移。、哎， 首长允许结婚吗？ 别说了， 为什么不允许呢？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哎， 那是对，说过了，闭会儿嘴。 为什么？哎，我喜欢跟他聊几句，哎，我不反对。 哎呀，你在这儿啊？啊，你们好。认识了 啊？是我们刚刚认识啊， 是快乐的小伙子，我喜欢他们。 哎，咱们赶快干一杯， 别浪费时间， 这就对了啊。 别着急，等等爸爸。 啊，那我们等一会儿。不过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哎呀，这叫什么生活呀？啊，规章制度，稍有点越轨呀、啊、迟到啊就关禁闭，这生活可够苦的啊。 我毫无怨言。 哎，如果你们迟到的话，该受什么处分？ 哎，我从来就不迟到 啊。我想你是这样的人啊。 你今天就是迟到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以迟到一次。 我为什么要迟到呢？ 对呀，这为什么要迟到呢？ 你今天就稍微迟到一会儿。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今天就迟到就这样？ 如果需要，我愿意；如果不，为什么？请原谅，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嘛。 哎，对，雪儿，别听他的，主要的是应当有原则。 哎，问题还不在这儿。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我发誓说不迟到。我说话就算数了。 你今天就迟到，我要你这样。 哎，别上当，纪律高于一切。 晚上好，无赖们啊。 哦，请原谅。 爸爸，快来认识一下。 米哈游， 萨尔巴诺啊！我们终于见到了您啊！所谓亲眼所见。来来来来，坐坐坐啊！ 那辛克在家吗？ 在。心情不好。 啊，这是我大儿子，认识了吗？ 是的，我们已经认识了 啊。谢谢啊。哦，来来来，坐坐坐啊。 哎，好啊，年轻人，好吧，你们早就准备好啊，决定，那我们呢？我们接受这个现实啊，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吧啊。 啊，请允许为您为我们的结识干一杯 啊。哎，这好主意啊。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啊。 来，我先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 啊。谢谢。 哦，等等等等啊，我另外还有祝酒词啊。哦，朋友们，请原谅，我坐下来。 焦急的军人一直在不停的看表。 今天我累了。哎呀，就好像是步行穿过了整座城市啊。啊，也许你们知道啊，这个格林卡呀，他喜欢黑管，所以呢，在他的作品里，哦，常常用到黑管啊。所以呢，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我思考生活啊，这个生活是公正的、慈善的啊，它使英雄们踌躇。使那些贡献不大，甚至是无所事事，但是胸怀坦白度过一生的人，给这些人以极大的安慰。所以呢，今天我要为我的孩子啊，干上一杯。请问您为什么总是这样看着我？ 请原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记不起来是在哪儿，在什么情况下见过，但是我见过您。 啊，很可能啊，所以呢，今天我要为我的孩子们啊，总之为了你们啊，为你，为你，为拉辛卡啊，他是我的小儿子啊，为了你们的健康啊，为了你们俩的幸福，干杯！ 爸爸，我为你的健康干一杯。 我记不起来是在哪儿，但是我肯定见过您。 哎呀，就算见过了，那又怎么样 啊？那可是在哪儿呢？ 那不就一样吗？ 想不起来我就痛苦不堪，我向来都是这样。在哪儿？到底在哪儿？ 我是个演员， 您可能是在舞台上见过我、啊、 对了，爸爸呀是个音乐家、 啊、对，也许是在音乐厅， 不， 那就是在剧院， 不，不是在剧院。 我的天哪，这又有什么关系？ 等等， 你是不是要迟到了？只剩18分钟。 谢谢，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想起来。 我看够了，你这么会一直想到死才完的。 哈哈，我想起来了。 哎呦妈呀，你终于想起来了啊！ 我在街上见过您。 哎，谢天谢地，我想这一下你终于安心了。 那当然了，你提到死，我就立刻想起来了。 老萨拉法诺夫立刻紧张起来，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儿女心中的形象，一直没有把自己这份特殊的工作告诉他们。难道今天就要被这个未来的女婿戳穿了吗？ 我看见您去送葬。 什么送葬啊？ 见鬼，我怎么给忘了，就在上星期。哦， 您手里 拿就是这根黑管。 不，你认错人了啊！ 不可能，您，您是给一名司机送葬，您下午4点钟沿着共产国际六街走的。 我还是说你认错人了。 我还是说不可能。虽然只是匆匆一眼，但是我的视觉记忆力很好。 这次视觉记忆力骗了你，你把他和什么人搞混了？ 没那回事。 您穿的就是那件风衣，哎。戴的就是那顶帽子，您说是吧？ 你看花眼了， 我看得很准确。 你认错人了， 还是您自己告诉他们吧。 我爸爸，你别说，这次是你认错人了，难道这一点你还不明白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听我说，你搞错了，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其中也包括你啊。 没有， 明明是你搞错了，还在坚持不好，结果是你在撒谎。我 什么？为了这句话，我要教训你！ 哎呦，你是不是该回营房去了？只剩13分钟。 行了，都别闹了。 是，孩子们，别吵架啊！ 我正正规规的谈话啊，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在话。如果某些人不愿意听，那就让他见鬼去！ 这是什么话？某些人，他是我的儿子，和我女儿的哥哥，请您说话客气点。 那您呢？啊，您倒是说话呀！您本来就是送葬的嘛，您倒是说呀！ 是的，我应该承认，米哈伊尔说的对，我是在送葬的时候吹黑管。送葬和舞会， 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需要证明的东西嘛。 我理解您的行为啊。谢谢你们，但我不认为在送葬的时候吹黑管是可耻的。 是啊，谁也没有这样说嘛。 凡是需要的工作都是好的。 哦，您不要以为我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不喜欢的职业啊。对于我来说，您在哪工作没有丝毫意义。 对你来说确实如此。 谢谢奶爸，我应该承认，我已经有半年不在乐团工作。 行了，爸爸。 原来你们不知道啊。 是的，我向他们隐瞒了， 完全不必。原来是这样啊。我没有成为一个有名望的音乐家，这一点我也应该承认。 这就行了，痛苦的真实比隐瞒强。 10分钟。 爸爸，您愁什么呢？当人们欢乐和悲哀的时候都需要音乐，音乐家不给送葬和舞会上演奏，还能在哪里演奏？ 我认为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谢谢孩子， 您瞧见了， 要是我没有这些孩子，我怎么办？ 我的孩子们好极了。 是啊，家庭生活大为活跃呀！你们继续，我祝你们一切都好。 那星卡，你选择的时机不恰当。 不，爸，不青睐他。 这回你阻挡不了我。 等等，伙计，干嘛这么着急呢？先把这个包放下啊！ 放肆！别碰我！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干什么？你指望妈妈好了，她都会办好的。 我心疼。 你昨天夜里到他那干什么去了？谁请你去的？谁请你去的？ 我，那是为你好。 疯子！你不管我的时候要好得多。行了，别闹了。 我有两张电影票，我想公众并不反对我的离开。 我看够了，大闹了一场，你们想把今天的节目通通表演完？再见吧。 站住！等一等，我愿意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我禁止你出走。 伙计，我们的协议怎么办？ 放开！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自己留下吧。我一看见你们，我就讨厌。对你说放开手，我一看见你们我就烦。放开我，放开手。 既然这样， 我们没有必要强留他， 让他滚。 我心疼。 没什么啊，你让他一人混混， 大闹一场，真漂亮，黑管协奏曲， 就是这样。现在该你了，你开始吧，让父亲见鬼去吧！你的父亲是不会客气的。 看不看吧，又来了！现在你都听到了，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本事？ 没什么，我不放在心上。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你蔑视一切吧！你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办吧。 徐良。你是不是该走了？ 住嘴！ 不是啊， 不管什么闲事儿， 我是该走了。 不，你留下来，这至少需要一个头脑正常的人。 我知道，我在这是多余的，我知道的很清楚。 爸爸，你少说几句。 我很遗憾，但我真的该走了。 不，你留下来。 妮娜，你应该正确理解我，我向自己发过誓，而你。是在撒娇。 好吧，那你走吧。闹不好啊，你真要迟到。 那我们还是明天见啊。 为什么？啊？ 我在这是多余的。我是个破沙发，他早就想把我给扔出去。你看吧。这就是他们，我的孩子。 是的，我养育了一批残酷的利己主义者，冷酷的、好利的、忘恩负义的利己主义者。 别气爸爸，我看你说的不对。 我完成任务，我把他们养大了，现在。我自由了，晚年也可以享受一下孤独的生活。 你不会是一个人的，如果你愿意，我搬过来。 你说？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搬到你这儿来住。 孩子，我就你一个啊，你是唯一的。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办呢？ 放心吧，我看你得进屋休息休息，太激动了。 屋里终于静了下来，只剩下妮娜和瓦廖加。 你真想留下来？ 是的，要不怎么办呢？你认为能把他一个人留下来吗？你为了薛元的事儿很伤心吗？ 没什么，你们都演了出戏，都露了一手。 谁也不愿使你伤心 呢。那你呢？你都管什么闲事儿？ 我不喜欢他。 又不要你嫁给他，你管什么闲事儿？ 不是的，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问题不在这里。 那问题在哪儿？在哪儿？ 我不喜欢他是因为我喜欢你。 什么？就为了这个，你大闹了一场？ 很可能是的。 神经病！ 我知道啊，这是我们家传的啊，家传的地震分裂咒。 你平静点儿。 他是个好青年，你平静点儿。 要是我爱他呢，那又怎么样？ 那就好，明天他会等你的。 他会等我的。 那就好，你们就结婚，然后再到枯叶岛去。 我哪儿也不去。 为什么？ 你是对的，不能把爸爸一个人留下。今天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我是爸爸的女儿。让枯叶岛见鬼去吧。 好吧，那飞行员呢？他同意吗？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许会同意，也许他就走了，等我们见了面再谈。现在啊，我什么都感到无所谓了。 那你就不要再伤心了。不说别人，只要你一声口哨，会有不少小伙子噔噔噔噔跑到你身边来，你不得不把他们剁成剁呢。 没什么，没什么，你会帮我剁的。 不不，如果你留下来，我就要走了。 你真是，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白痴，也不知道有什么出路。 什么出路？我看你不正常。你是一直就这样，还是不久前才变成这样的？ 不久前 发生什么事了？ 爱上 谁了？ 怎么对你说呢，他属于另外一个人。 那就把他抢回来，你会成功的。 你说起来容易， 遇到什么障碍了啊？你说呀，你说话呀。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我嫉妒他。有的时候我甚至遗憾的是，你是我哥哥。 我不是你的哥哥。 什么？ 我不是你的哥哥，我从来也不是你的哥哥。 撒谎！ 我没有开玩笑，我没有妹妹，现在没有，原来也没有过。 不，你撒谎！我不相信你的话。 我没有开玩笑，我没有父亲，而我的母亲住在车里亚宾斯克，你父亲从来没有去过那儿，我骗了他。 你是个疯子。 也许是。但是我不想再做你的哥哥了。 不，你应该把你交到民警局去。 交你交在拘留所里，你要比做你的哥哥好受些。 不不，你应该把你从楼梯上扔下去。 是吗？当我是你哥哥的时候，你喜欢我？ 你 有点喜欢我？ 闭嘴，没良心的。 不加。 这时老萨拉法诺夫拎着个大包跌跌撞撞地从屋里冲出来。 我想明白了，我们应该离开这个家，离开，而不是叫人家抬出去。布罗加，真的，我认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啊。我们一起到七人里科普室去，今天就走，马上就走。 爸爸，爸爸，您是要去结婚，是这样吗？啊？啊？ 啊！一切都可能，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笑的。我认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如果你母亲愿意，不不不，总之我想我应该见见她。别笑，这有什么可笑的？你看看啊，在她眼睛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我怎么可以留下来呢？这一点你看得见啊？我们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毫不迟疑啊！ 我要从这带走的就是我的黑管和乐谱，这就是我要从这带走的全部东西。 火车什么时候开？ 不知道，没关系啊！我现在就收拾东西，现在就收拾东西去。 怎么样？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什么也不对他说。 不行 ，这样主要的是向你解释清楚，他不是我的爸爸，但是他对我，我对。总之，如果你搬走了，我真的搬到这儿来了。但是怎么向他解释清楚？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疯子，那你们就自己谈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罗家，我准备好了。 爸爸，都收拾好了，没落什么吧？ 这难道是女儿吗？ 啊， 摆脱了父亲还不隐瞒他的快乐？好的，你会记起我来的。我的天哪，这一切多愚蠢啊！我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过一辈子。可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不是，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人。20年了，我过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我的幸福我留在那里了，留在七人里哭死了。你看吧，你母亲会非常幸福啊。我就不明白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去找找她呢？啊，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啊！我回头，我回头，走，沈丞相啊！怎么，你不相信我吗？ 不，我相信，但是干嘛这么着急呢？ 哦，不，快刀斩乱麻，一下就完事儿了。沈丞相，走。 爸，您别着急，先坐下，平平气儿。爸爸，我留下来。我陪着您，我不走了。 小马辛卡出现在门口，他满头满脸的黑灰，但是却异常兴奋，好像刚刚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发生什么事了？ 完事儿，我放火把他们给烧了。 放火烧了？烧了谁？ 他和他的情夫。 接着，谢喵儿和娜达莎也衣衫不整、惊魂未定地跑了进来。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马辛卡很是得意。 给我条裤子！怎么回事啊？ 难道您没有瞧见吗？你的儿子还要烧死我们！马辛卡，吓人！ 真的？ 你说真的吗？我也在想受罪吧，可是他真的就这么干了，简直就是一头野兽！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搞的？ 给我条裤子吧，你 这个男裤子、啊、哎呀，情人 什么爱情啊？我只有在棺材里才能见到那种爱情。 这人怎么这样啊？ 那样啊，人家放火烧的是你， 你 管我个屁事儿啊！ 太遗憾了，你的皮烧的太少。 你说什么呢？你 我警告过你。 哦，原来这样，你还这装哥哥装儿子呢？你， 我离开这儿。 我怎么这边我上哪儿去啊？ 呸！我问你，你真的想把我烧死吗？ 你看，没成功。 你土匪，没想到一天之内你竟然成了土匪。 我就是要条裤子吗？我 没裤子对你挺合适的，快离开这儿，也许你想让我欢送你。 我走。还是我要先在公众面前我揭发你。那间屋子是他烧的，而不是别人，是他把这里把天给搅浑了的。妮娜，你以为他是你哥哥吗？就像我是他外甥女儿一样，假的。老大爷，你让他当你的儿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给我滚，滚！ 你个混蛋！ 我不是你的儿子。 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我不是你的儿子，我骗了你。 罗强，你说什么呀？ 我想您会原谅我的，因为这都是偶然发生的。哦，昨天当您去敲他的房门的时候，我听到了您的名字和留意了您的住址，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我是想暖和暖和就走了。 哎，等等，昨天夜里是你找地方过夜的？ 是的，后来就听其自然了。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 这不可能啊，我不相信，这根本不可能。 我想您会原谅我的，因为总之我来到这儿我很高兴。 这么说你不是我儿子，那我也不是你的父亲，怎么会这样的？ 不会的，你说你是我的儿子，这是真的对吧？是我的儿子，而不是。 那你是谁？ 谁？ 他呀，他是个疯子。哪家这么疯子？ 我说是不是真有意思啊？ 是，竟然有这样的事儿。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根本不可能。 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不是你的儿子。 这不可能，我不明白，我不想知道这一点。你是真正的萨拉法诺夫，是我的儿子，而且是爱子。 爸爸，那我呢？还有瓦辛卡呢？ 你还把不把我们当成是你的孩子？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可是他比你们大一点。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听众朋友，到这里话剧《长子》录音剪辑就全部为您播放完了。剧中瓦廖贾是由朱铁扮演，雪喵尔由房斌扮演，萨洛法诺夫由田宇扮演，瓦辛卡由王梅扮演，妮娜由舒蒙南扮演，娜达莎由王琳娜扮演。不知道朋友们听过之后，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您是否得到了一些启示呢？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编辑徐北威，录音师郑雄英、于丽良，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